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你的光芒闪耀像是钩的，逐渐入侵了我眼眸，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别把离开挂在嘴边，让你慢慢靠近我。 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轻佻的借口，不成为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别把结果拖延到明天。 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 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 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再让跳起小冲撞爱情的伦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都在膨胀，把心当一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着步调摇晃，我不危险。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都在膨胀，把心当你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着步调摇晃，我不危险。 来自于王以太跟刘志佳共同合作，这首歌叫做《危险派对》。这样的一个假期过后，我们终于又迎来了一次周末。 嗯， 今天晚上听着这样的歌曲，里面也是带着类似于雨声似的小词。 对，我刚就在听这个声音，是好像跟现在这个雨声完全契合在一起了。 没错， 嗯， 今天晚上会不会是一场危险派对、啊？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刚才我们听到王以太的歌声，其实王以太今天晚上如果对他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糖果支持他，支持一下他的现场。 耶， 嗯，还有艾热一起。 没错，王以太跟艾热这两位合作的整张专辑里面。嗯，透露出来的一些真实的气质， 对， 大家可以在现场来感受一下。 没错，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说别怕变老那一首歌曲， 嗯， 可以说写得非常的走心了 啊。 与此同时，整个专辑里面其实他设想了一个世界，是在未来的一个好像幻想当中的末日啊、 嗯。 下面大家来进行一个整个的人性跟反思，就很像我们在看一个科幻的影片，还是蛮有趣的，但是在里面会有很多真实的情绪。 嗯， 在现场各位体味过的话，也可以在下周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嗯哼， 好，今天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手跟 制作人，对，会跟我们在音乐之前来打招呼，一会儿我们来拆解一下会是谁，都是在最近有新歌放出 的。我刚才听到了一点点的声音， 一点点的，对， 非常的期待和兴奋。 OK， 今天我们公布一下话题。在周五的时候呢， Feel Good Link， 这是一定要进行的，我们的 Feel Good 歌单，大家来看想听什么样的音乐。与此同时，我们设定就是最近看到在热议的很多人都爱忘事儿的这件事情，我们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话题，和昨天的某一个话题正好连上了。我记得昨天在我们的天天 FM 正午有情况聊天室，好像小仙女就说那天看电影坐我旁边，然后还给我打了一赌，要是他不提这一茬呢，我是怎么如何你把我关到一房间里三天三夜我都想不起来，还得问他说哎，当天我们打的什么赌，然后他给我回就是复述一下，我想想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这个就是记性差的表现， 没错。所以今天跟各位来聊，就是你有哪个瞬间你想说话或者干一件事儿，你刚想完说完，下一秒扭头就忘了，或者那些就自己记性不好的记忆啊，记性不好的还有记忆，那也挺厉害的。 经历， 反正过去的一些经历吧，好吧。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那些说过下一秒就忘了的事儿哈，来自于张碧晨，叫做《下一秒》。 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在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在下 下一秒，我真的震惊了，和我们的听友一样哈，大家都在提供自己的 feel good 歌单素材。昨夜星辰， 哇， 昨夜的昨夜是哪个？还有什么哭泣的吉他？ 雨一直下。 好吧，我们把它收了收了哈，放在我们的这歌单里面。 一会儿你们来投票好不好？ 对 对， 我们自己也私带一些。 咱们尽量找一些，就大家可能都还比较喜欢以及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歌曲，好不好？ 大周五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的忧郁的情绪吗？ 啊， 哎，这样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给我们留言自己曾经记性不好的那一些回忆。一会儿再来读。 好， 我们先带来一声招呼。 马特奥波切利，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安德烈波切利，对，然后马特奥波切利是他的儿子，而且在春晚的时候，相信大家很多人也都见到了他们俩共同合作的 Follow Me 这样的一首歌曲。现在呢，在走出爸爸的庇护啊，走出爸爸跟他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曲的光环之后，发行自己的新的专辑，包括新的音乐，第一首歌也具有代表性，名字就叫做 Solo 一个人。意大利语里面会带着一点孤独的气质，但更多的也是自己一个人展翅高飞的一个开始哈。我们先听到的就是马特奥波切利给我们打的一声招呼来。 This is Matteo Bocelli. Here is my new song Solo. Stay tuned for more updates on my music. 接下来就是这一首歌曲，英文，英文。 我还以为他说意大利语。 但是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经常聊着聊着英文那词儿想不起来了。 那不是跟我一样吗？想不起来说个上海话。 就是。 Birthday cake, cold champagne. I would do anything to share it with you. I know it could never be the same. I'm sending pictures every day. Now I'm so far from home. I'm feeling solo, solo.Missing you with every breath I take. Wishing you were with me when I wake. Thinking of you, my love. What can I do? Matteo Bocelli， 虎父无犬子哈， 真的是啊，更多的还是要听一听他的现场。 哎，是的， 之前也是经历了不少的现场演出，跟爸爸这个全球巡演，然后只不过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觉得说好，已经开始疫情基本上过去了，未来再计划着来中国进行一些表演，甚至有可能要在紧接着再到来的春晚上，有一些自己的表现。 哦，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来期待一下， 但最好是蹲一个在北京的现场。 没错、嗯、啊，好，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记性差的那些经历， 嗯， 看看大家的留言。 看到1840说了，生完老二之后记性不是一般的差，经常是刚说的事儿一转眼就忘了。 嗯 嗯，很多当过妈妈的人都有相同的体验。 对，没错、嗯、相信一定是的。然后自己相信也都有一些类似的体验、 嗯、 比如说我没有孩子，而且作为一个男人、嗯、啊，经常就是出门之前说我记得要早上起来拿个面包当早餐、 嗯、 好比说今儿早上起来一清二楚的， 所以你是饥肠辘辘的在做直播是吧？ 就从怎么说呢，我们家沙发走到门口， 嗯， 三四步吧， 嗯， 啊，人家酝酿出来一首诗， 嗯， 我直接酝酿出来把面包给忘了，上车以后一拍脑门想起来，算了吧。 这事也我也经历过，经常跟朋友说一件事，因为你知道最怕就是你有的经历跟朋友说，然后可能隔了两天以后、嗯，你再把这个经历再重复给别人说一遍，多尴尬。 真的是， 我最快的记录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开始说这件事， 是这样的。 对方说，哎，你一个小时前已经问过我相同的问题了， 对， 好尴尬。 我之前就遇到过。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啊，而且很多时候我都是跟别人说着说一半，我突然想起来了，对方看表情不太对的时候，没有太大兴趣，我突然想，哦， 好像跟你说， 我要补一句，对，我跟你说过，然后有时候再说别的， 这是个好方法。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我都压根儿没有想起来，还在那一股脑的说，不停的说，头还没抬，人家说你说过了。 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哎，各位也可以继续你想起来的其他的一些瞬间跟经历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一首来自于蔡健雅的歌曲，叫做《失忆症》。 忘了你的姓名，忘了你的身影，回忆就一步一步远离。忘了天很透明，忘了风很无情，也忘了当时拥抱的甜蜜。爱不再继续，一个人离去，另一个人学习忘记。失去了记忆，我的世界能不能够风平浪静？深爱过的你，太过汹涌的回忆，就像风雨来袭。每次想你，都慢慢沉溺。失忆症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清醒。 蔡健雅的一首《失忆症》。 我们如果陷入到自己会不会得失忆症的恐慌当中，那真的非常的不好受。 对， 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哈， 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损失， 而且很大的压力。对，损失这边我看到了，在欢乐咖啡时光之前说的哈，他说朋友管我借了钱，我忘了要了，这算不算记性差？ 太厉害了。 我们都管他借钱去啊，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后来隔了三年，朋友主动还了钱，哎，我当时特别惊喜，就跟洗衣机洗裤子上掏出来200块钱什么之类的， 我心里都在哆嗦。对于他来说，一定是这样。 嗯， 但是我相信他的家人或者周围的人会觉得有一点后怕。 嗯，是 怎么可能？ 家里你以后别管钱 了，借出去了以后，对， 嗯， 然后而且自己在找朋友的时候，挑朋友一定要挑那种记性好的 啊，对， 人品好， 人品好是最重要的。 就是啊， 嗯， 就前段时间在看。特别火的那个叫《鱿鱼游戏》的韩剧， 嗯嗯嗯嗯， 在里面就有一个大爷，他的记性慢慢不好了。他们在一起玩游戏，猜对方手中有这个多少弹珠的时候， 嗯， 大爷说出一句话，假装记忆不好忘了。 嗯， 然后另外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对面的人就开始骗他 啊， 我说的是单数还是双数来着？对面就骗他说你说的是单数，其实他说的是双数啊，等等之类的。 啊， 哎呦，就让人觉得说那些关头还记性不好，真的还 挺要命 的，挺要命的。对。 对，而且像你刚才说的，会给自己造成损失。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每个月都会孝敬妈妈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我妈妈有时候就会说，她很担心我在外面混不好，你知道吗？她说你记性太差了。 嗯， 她说你知道吗，女儿，我跟你说个秘密啊，你经常给过一笔钱，然后过两天我问你要，我说你这个月还没给呢，你又给了第二笔。 模糊了眼睛，抹不去的回忆，还有你。那是一阵风，一阵雨，带走了我的爱情。我想我和你就彼此忘记，在那最深深的梦里，就像陌生人过路人，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就像唱着一首思念你的歌，曾经是你给我的快乐，有过的幸福的难过，我一个人怎么能忘了。就像唱着一首忘记是你给我的快乐，有过的幸福的难过，我一个人怎么能忘了。我想我和你就彼此忘记，在那最深深的梦里，就像陌生人过路人，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就像唱着一首思念你的歌，曾经是你给我的快乐，有过的幸福是你给我的快乐，有过的幸福的难过，我一个人怎么能忘了。就像唱着一首忘记你的歌，曾经是你给我的快乐，有过的幸福 就是喜欢你 FM

情，谁给你做的嫁衣？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是从小就记性不太好， 嗯， 有人是长大以后慢慢的， 嗯，越来越不好。 对，从小记性不太好，就是管同桌借了啥也 半块橡皮呗， 啊，是不是啊？ 对，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也不太在乎这事儿，可能家长一买买一大盒， 是， 对，所以有时候扔地上了或者借给同学了也就不在乎了，回去拿块新的。 对， 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真的是你借我半块橡皮回家我可没橡皮了， 而且那会儿橡皮都是精挑细选的， 可不还好看的， 我得喜欢我的香味儿， 而且关键还要擦得干净的。 没错，哎呦，我当时有一票买的最喜欢的就是上面印着蓝精灵的， 哦， 特别扁， 嗯， 长方形的， 嗯， 擦的倍儿干净， 有， 而且它带着香香的味道， 嗯， 然后同桌就借走了， 借走了不就 借走了就从那儿，他属于那种，哎，他橡皮为什么要借啊？ 嗯， 自己的丢了不知道放哪儿了， 是， 哎，借完了以后第二天你管他要的时候，嗯，对不起，我又丢了，忘了放哪儿了， 可不呢嘛，自己的笔啊、尺啊，还有橡皮 啊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特好意思问你再借我一块不了，嗯，谢谢。然后他开始问旁边的借，你能借我一块吗？ 借一圈， 我给旁边那人一个眼神，哥们说算了，你自己来啊。 好，我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记性好不好哈，嗯。我看到这个纯纯一纯一千千说哈，有一天出门口罩明明绑在了手上，下楼后发现哎没戴口罩，又跑上去打开门发现哎在手腕上，差点迟到。 这什么，啊， 这种事哎特别多，有时候我也是手机没带就回家拿，发现哎其实手机带，找了半天没有。对， 啊，这就属于有些时候可能一着急有点慌了心里哈，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眼神不太好啊。然后另外我们再看还有朋友说忘带钥匙啊，我就把 自己锁在外面的事情屡屡发生， 嗯， 最终把家里换成了 指纹锁，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原因换的， 嗯， 说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带钥匙了， 嗯 啊， 手指头总是要带着的， 手指都要带着。 我有一次真的忘了带钥匙了，然后我以为没有钥匙，结果我让同学爬窗户，那时候大家住在外面嘛， 哎， 就是因为不是出差，算是一起集体出差， 嗯， 然后大家有一溜的窗都是连在一起的，我说对不起，我真的忘带钥匙，你给我爬回去拿。就有两个男生真的是把那个窗， 我没带，你给我爬回去， 因为我觉得男生擅长做这个嘛， 那是一定啊。 结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所有人看着他进去，哇，拍手鼓掌。 嗯， 哎，没有钥匙在哪儿呢？把门打开。哦，对不起，我就是扒拉扒拉，发现还是在自己的包里。嗯，就这种事情太可怕了，真的，你知道心里面有多难受，多内疚。 他也挺开心的，男生爬个窗户，有些时候是显示自己的体能好。 那倒也是。 对，然后另外大家还都在关注着，这跟你在打球，别人在看你打球，我觉得有些时候很相近。 他还返回来谢谢我。 气人的是，你从掏出来，他爬上去了，回头看没有啊？然后你在底下，嘿， 帅过了，耍完帅就完了， 也得了，啊， 嗯。 沉默着走了有多遥远，抬起头，忽然间才发现，一直倒退，倒退到原点，倔强坚持对抗时间。说好了的永远断了线，期许了不变的却都已改变。紧闭双眼才能看得见，那些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渐渐的忘记，赶不上明天，只要用力的抓紧了想念，明天再也没有你笑脸。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当眼泪滑落的是句点，心里面始终你从没有走远，耳边誓言还在回旋，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 记时间， 嗯， 很多时候我们长着长着就把时间给忘了，自己到底几岁了。我看到好几个朋友几乎都不记得， 嗯， 每次别人问说，哎，多大了，我，哎，是这样的，我也已经发生了这种 改变， 是吗？ 记不起来了。 我们是先看到在这边我们的群主哈说，一般问到我多大了，我都会懵一会儿，不是不好意思，说是真忘了。 对 对，然后就会有听友，其他听友说，比如说我也经常想不起来我多大， 是 真的，真的我也想不起来，我得算，我得想好我几几年生的，然后往前减一减。 而且我现在恨不得我要掰着手指头，是这样的，可能是我觉得过了某一个年纪坎儿，有人可能是30，生活比较忙了。然后生日可能过得也不像原来还能就叫着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大家一起开个 party， 几乎没有了之后呢，就慢慢把它遗忘了。 对啊，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年龄上来了，不想面对自己的真实年龄。 是这 前两天简弘毅在他的视频号开直播，你知道吗？别人在提醒他说：“哎呀，简弘毅过两天就是你生日啊。”他说：“哦，生日，哎，我真的忘了。像我们这种18岁以下的，一般很少过生日。” 或者就是他故意忘了以后呢，他一直在用另外一个年纪给自己催眠， 就暗示， 没错， 哎，我还年轻。 啊、说多大岁数的时候，永远都是说我， 对， 我18，我30，我28啊。 我出门是少年，我归来还是少年。 那就应该是别人在问你的时候脱口而出，我就是28呀。然后最后别装了，是30。哦，是吗？啊，那再让我算一算。郭顶，我们俩那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数着数着就忘了最初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就是那么的快乐哈。 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到在数梦，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请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来自郭顶，我们俩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当我们俩面对面，但是你却叫不出我的名字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很尴尬？这边红果就贡献了他曾经的经历哈，看到同事就是叫不出来人家的名字，哎，这记性也是没谁了。这我们都经历过吧？ 对， 我们还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你好像看到他，你都不认识他，但他认出来你，这更尴尬。 对，同事可能太多了， 嗯， 以及不是一个部门的，曾经合作过，但。 长时间没见，谁能一下再想得起来呢？ 嗯， 而且都是在一起合作的时候，画赶画的，赶上事儿特别忙的。 嗯， 简单介绍一下，这是谁谁谁？你当时记得倍儿清楚，转眼的确实印象不深刻。 没错，就别说当时了，就算留了微信，有时候你不及时把备注改过来，下次懵。 我烦的就是这个，就好多人他一看名字是他， 嗯， 就没改备注。过段时间，他突然把表他突然把名字换成了两条小鲸鱼， 然后把对把换成了什么小蜜蜂。 我昨天就是、啊、 头像也没了 啊，认认真真的想要去给人家点赞呢。 嗯， 哎，发的这拍的真好，一看小鲸鱼， 谁？ 鲸鱼吗？鲸鱼名我改了呀， 鲸鱼是鲸鱼的那个小鲸鱼， 它就是两个小鲸鱼的符号， 哦、 太吓人了、啊。 对、嗯、你只好回过去再翻翻他的朋友圈，如果发现还是没有蛛丝马迹，这个 就算了。 对， 还有朋友提到说昨天干的工作，今天做工作日记，我真想不起来了 啊。 我们也出现过， 你想说的是我呗？ 对，我也有， 我比较居多。 你问这个问题之后，比如说昨儿咱聊啥来着，我这边也得反应。 对，我常常问，哎，咱昨儿聊啥？最可怕的是我会问他，哎，咱明儿聊啥？好。说好了一遍，哎，咱明儿聊啥？当我问到他第三遍的时候，我就王伟表情明显不对， 不太对了。 两个小时之内，你问了我三遍，姐。 是，你再想想， 想不起来。 哎，好，这边一会儿我们继续，今天留言很多， 嗯， 因为确实是谁都不可能时刻保持记性那么好哈。 嗯，对。 我们继续再听到两声招呼吧， 嗯、 然后先介绍一下，说有一位来自于瑞典的 DJ， 其实非常的有名气，叫做 Alesso。 嗯， 然后最近呢，他在跟另外一位风生水起的 DJ。Marshmallow 棉花糖经常戴着一个棉花糖的头盔，非常的可爱，两个人进行了合作、嗯、紧接着又找了一位人来献声，这一位歌手来自于苏格兰，曾经在前两年的时候北京有一场叫格莱美音乐节带来过演出， James Bay 非常棒的民谣的声线，他们共同完成了能把吉他这种音色跟电子音乐的音色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的歌曲 Chasing Stars。 嗯， 然后昨天也是跟 Alesso 跟 James Bay 都是进行了一些讨论哈，我们先听到他们的一些声音来。 This is Alesso. This is my new song with Marshmallow and James Bay, Chasing Stars. Stay tuned for more updates on my music. 这是 Alesso， 还有这位。 This is James Bay. This is my new song with Alesso and Marshmallow, Chasing Stars. Stay tuned for more updates on my music. 歌曲不长，叫做 Chasing Stars. It was just like magic when your hips came crashing. There were fires burning and my hands learning to paint with passion. It was planned its meaning.It was synced up breathing. There were angels calling and more free falling than I believed in. Yeah, memories like freight trains hit me. I replay to keep you with me. Better to have had than not at all. We were chasing stars across the county lines. Two imperfect pieces with our fingers intertwined. And I would do it all.Again, no, we might be left behind. Oh, what a time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Oh, I'm hurting, but I'm still certain that when the pain comes back in waves, yeah, it was worth it.Memories like freight trains hit me. I replay to keep you with me. Better to have had than not at all. We were chasing stars across the county lines. Two imperfect pieces with our fingers intertwined. And I would do it all again. No, we might be left behind. Oh, what a time back when you were mineCounty line, two imperfect pieces with our fingers intertwined. And I would do it all again, knowing I'd be left behind. Oh, what a time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When you were mineThank you. Chasing Stars 追逐星星，来自 Leso Marshmallow 棉花糖，还有 James Bay。来，詹贝贝，他翻译过来哈，叫 詹贝贝。 哎，很多人给他起的外号，但是也算是直接音译。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了解是 Alesso 吧，因为 Alesso 和就 Jolin 曾经合作过 I Wanna Know， 也很好听。在这首歌当中， Jolin 突破了他自己低音的极限和魅惑，听起来音色 是 Alesso 跟胡梦洲这个 Corsac，来自于上海那边，现在在上海了，对的一位 DJ， 然后有过音乐上的合作。很想问问他关于跟中国的音乐人来合作的一些感觉。但是大家不是一厂牌的，没让问啊。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因为有机会我们可以把 DJ 请到咱们直播间， 就是 现场来搓搓碟哈，让我也学一学。 我们也许在十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两位 DJ 试一试哈， 大家期待一下。 来，这边继续看到各位记性不好，希望我到时候别忘了啊，有点忘了下节目要请什么。 我给你记下来。 朋友说，哎，这个好笔头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然后他们领导说，好笔头不如烂笔头，你们领导这明显说着说着也忘了哈，他需要个笔头。有一次手里拿着充电宝问我们，你们看见我充电宝没有？ 哦，这种事经常发生。 哎，然后同事就说，您下次手上带个本写上充电宝在手里，底下再写一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哎，没错。 对 哈， 这边还有娜娜说记性不好那些经历啊，比如说钥匙包丢了，就是单纯的把东西落下了，落在哪儿了，可能再也找不回来，这种事儿我们经常有。昨天我去医院还有看到前台的这个护士在问说，哎，谁的这个叫什么看病那个卡，医保卡 啊， 落那儿了。 是， 还有谁的那个身份证落那儿了，赶紧查，赶紧给别人打电话，这种事儿天天发生。 对，然后我之前还遇到过说在机场免税店买完东西以后，身份证 买了东西落了， 东西拿走了，身份证护照全扔那儿，紧接着你就听在整个机场在那儿盘旋的喊，而且是用特别蹩脚的这个英语先说了一遍，然后中文说了一遍，谁谁谁，您的身份证在哪个柜台，您过来领一下才去的。 对， 而且特神的是他必须要求中英双语说一遍。他在现场找会说中文的人，因为是在国外就临时拉游客，挨个游客问，您是中国人吗？您是中国人吗？好，您是中国人，好，您留下来，这儿有一个您同胞在这个地方。太神了。 这种很多，我和我爱人上一次出去四川的时候，好像回来的时候在机场过安检嘛，过完安检他就开开心心的走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去登机了，然后马上就要登机的前一刻前一分钟，然后就突然有工作人员过来说，哎，你们是不是有个什么什么箱子，就过了安检，在安检那儿就直接丢了。还大步流星的到处逛逛看看，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箱子， 不是开心。 对， 站在后边的人一脸无语，啊， 赶紧跑啊，哎，真的是50米冲刺的跑过去再拿回来，跑很远啊，得 生活当中都有过类似的情景哈。等各位来分享一下，这是一首属于秋天的歌曲，叫做19岁的秋天之歌，同样也讲到了记性不好的事情。 树叶从头顶上划过我，用声音

苏醒时的意义，难过开心你都参与，笑到抽筋哭到决堤，和你一起想去东京飞到巴黎，那些事情却因为你，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景，看最长的电影，听动人的旋律，是因为你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那是多么的幸运。可爱的你，爱哭的你，过去说起曾经，那些画面都是你。 余佳运的一首《和你》，我们和你一样，都有过记性不太好的时候。不过 但是，可能还遇到一个很幸运的对方，能够包容你， 对 吧？对，这边看到有一个听友留言说，生完娃以后，感觉关注点都在他身上，然后呢，自己另一半呢，经常一次性交代给我好多的事情，我努力的记着，结果玩一哭全忘了。 是一定的。 哄完之后，他之前记得的全忘了，表达下对这个另一半的歉意哈，经常要提醒我好多遍很多事儿。 很多时候包括你让对方提醒你，知道自己有些时候可能记不太住的时候，说哎，你记得提醒我这事儿啊，你要留个心眼儿，对方很有可能一块跟你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有个好办法，在我们的冰箱上你可以贴一个纸条或者贴一个小黑板儿，可以擦的那种，你可以天天写下来，包括明天吃什么有时候会忘记， 是 包括明天买菜买哪几个菜都给他写得清清楚楚的。 现在家里相信很多家里都有这个板， 很多的方法， 是而且互相留个言，今天我早出门了，让你记得什么东西分在哪儿哈，放好了，然后现在有那个小孩用的板特别好玩，就是你在上面写完字以后不用擦，底下有个钮iPad 似的，一摁，所有字儿都没了。 哎呦，没了！ 哎，特别可爱哈。 哦， 这边还有 这个小时候那个小孩玩的那种，左边一拉，右边一拉，那个磁吸的那个， 磁吸的那个，对，里边全是磁墨的那个，对，很接近哈。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哎，我拎了杯茶呀，刚沏的茶呀，开车门的时候就顺手放车顶了。 哦，有， 这事儿相信咱都干过哈。好，我上车，打火挂挡， 一脚油门， 走你。第二天我又下单买了个杯子。 还好您放的只是一个杯子而已，您说您要放的是一个钱包怎么办？ 是相信这些事 儿 干过的太多了，我虽然不让怎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彩的还是要分享一下。 你说说看。 爸妈有些这个记性不太好嘛，然后就前段时间出去玩的时候，遇上赶上下雨，鞋湿了，放在车顶停车场歇一下，鞋也放车顶晒一晒。 远途旅行哈， 对，想起来自己那个鞋在车顶的时候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了。 嚯，那咋办？ 到那儿第一件事先买鞋。特厉害的是啊，一路高速开过去， 一直没想起来， 有一只鞋还一直在车顶迎风招展。 哇，那鞋真的是不打滑呀， 真的是啊，鞋底踩着啥了，是不是？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乔家旭，《我偏偏》。 房间也换了颜色，是不是忘了自食苦果？你偶尔也会想我，他对你像你对我，就别再问了，何必太透彻？回落的什么？我偏偏不会相信，却偏偏又会想你。我偏偏恨着雨天温热思念倔强的脸，我偏偏忘了时间认真纪念你的秋天，怅然若失的形容你已不见。相信，却偏偏又会想你。我偏偏时刻记起固执回忆，望尘莫及。我偏偏默默刻起陌生熟悉，自我失忆。我的眼里还闪烁着疼。 家婿，我偏偏关键的时刻，我偏偏想不起来领导姓什么了。 但我偏偏要把这个话，我要硬说出来，硬喊 出 来， 怎么办呢？ 对， 我们看到洛凡依晨的一个招， 一个小段子哈。嗯， 他说，公司总部有认识的同事，之前合作过的一个施工单位，半熟脸啊， 半熟脸。 结果相向而行，他看见我叫的倍儿清楚，某工、我们就给你改成陈工吧。 陈工， 陈工，你好，你好。结果我一下子脑子卡壳了，哎，你先得笑出声，哎，嘿嘿嘿嘿，笑着笑着拖出一个含糊不清的称呼，公，您好，这个哎的发音呢，你必须是大口型的梅花音，嘿，你撞我枪口上了，标准叫哎，对吧？这个哎呀公，你要把它拖的时间长一点，含糊不清，哎呀公。这个时候对方也听不太出来是什么。 你要是这么慢速度慢倍速，我觉得对方还是能听出来。 对对对对对啊， 对， 然后说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但效果挺好的、 哎、对， 是这样的， 就糊弄过去了吗？ 北京也这样嘛，有洛凡依晨在天津，对吧？ 嗯， 北京也这样，本身喊老师或者什么的时候就特含糊不清、 就这样了啊。然后结果最后你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你前面也含糊的随便嘟囔个啥， 整个三个字都是含糊的。 对，而且它经常混成一块儿啊啊啊！啊啊 就是、 基本上最后一哼哼，人家也能明白你什么意思。 最后被人点头知道了 啊，嗯，是这样。 好办法。 哎呦，太危险了哈！来，继续我们看到其他同学说这个提到的。 我看到1135说买完东西付完钱东西不拿这样的经历，大家有没有？反正我有。我们家太多此类，我爸爸记性就是遗传嘛，对不对？你看我爸爸记性特别不好，他经常回到家以后就发现买的菜总少那么一两样，嗯， 特厉害啊！我见过真的在我前面买菜结账的人，那就是买完菜以后一样两样三样拎走了， 嗯，留洋给你 确认，不，他低头确认一下，这还有一袋，嗯，问售货员这是谁的呀？首先这是您的哦，对对对，拎起来再走的。哎呦，杨千嬅，大成小事。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担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流淌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蠢卫星，没探测出我们意，已再见不再影。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倒下来你出去，讲再会也心去，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 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角落里面就有一些记性不好的事儿时常发生， 对， 但是带上肢体动作的这个就不太常见了。 真的在直播间笑出鹅叫你知道吗？听到这么悲伤的歌，我看到有那个叫郭靖哥哥的这个留言，他说那个锁门啊说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特殊的动作，每次锁完门都要做这个动作，就不会忘记了你锁过门。于是 一个月之后就有人开始在自己家门口打整套的降龙十八掌。谁说不是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打完这降龙十八掌，我竟然锁过门了，这个动作是不是太多了点儿？ 周星驰得过来问你，亢龙有悔到底是哪招啊？ 笑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到着迷。 不得吹赞众生。我不改千般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赞一声赞不透这条难题，真风品雨当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遍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真风品雨当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遍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山西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一生争得当这条难题，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遍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遍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遍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庆哥哥今儿中午炒菜火候会更到位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了这首歌，专门关了火，放下锅铲，跑进来跟着一起哈哈哈哈哈了一会儿啊 而且就着后半部分的歌炒出了降龙十八掌的味道哈好，这边我们继续再跟各位看一看朋友们非常厉害的一些瞬间，好比说有一个经常去一个地儿出差的朋友啊， 我是看到这边，你先说你， 我先说这个好吧。说之前去同一个目的地出差，总去那一个地儿，所以坐的都是同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没准都是同一班的。说第一次我坐飞机去那地儿，我忘了伞， 好 落飞机上了。第二次 Kindle 就是电子图书落车上了。 第三次 好不容易排队买的小熊饼干 啊， 落飞机上了，觉得自己太笨了， 吃都能 忘呢。 对 第二天去机场吧，找这个航司的值班办公室，去看看我落的东西能不能找回来。结果一看，很神奇， 好神奇！ 我把这三次落的东西全给找回来了， 一次找了三样东西是吧？ 我落了个小熊饼干，这是您的，哎，对，没错， 这 那绿色那，您给我拿过来看一眼。 您这还有什么 上个月忘的？ 扒拉扒拉，我看看，哎，这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再翻腾翻腾吧，哎，那个也是我。航司值班室第一次见， 好厉害！ 等着你给他们送锦旗呢， 真的挺神奇的， 真的是啊， 很可爱。我这边还看到有个叫“生活新方式”的朋友哈，他说有时候常常觉得自己进入了老龄化，丢三落四哈，曾经把钥匙开门后忘了拔，还是邻居提醒才恍然想起来啊，这种事儿我们家有时候也 时不时的干吧。 哦， 对，就忘了拔钥匙， 这挺危险的呀。 很危险，对， 是 有时候是邻居提醒你敲门，有时候你自己再一次出门，你才看到那个钥匙挂上边。 对， 要么就是家里有人回来说，哎，那个谁啊，你那个钥匙没拔。 所以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真的就换了什么指纹锁、什么电子锁之类的？ 这个一定要尽量避免，要不然您也打一套降龙十八掌，拔了钥匙打一套降龙十八掌， 是这意思啊？并不一定非得降龙十八掌，就是给自己叨叨一句。对，之前我们好像提到过，记性不好的时候就落手机的，什么落出租车上、落哪儿的，您每一次下车之前都得回头看一眼这车后座， 对， 然后或者自己跟自己叨叨这么一句，说我没落什么东西吧，身上往下一拍，基本上没什么事儿，因为他 自己提醒一下， 对，就过个脑。 对， 但是也经常会出现过那些你拍完半天以后觉得没落什么东西吧，倍儿满意，没有，走了回来发现什么东西都没看。 对，还是忘了。 哎呀，这事没办法，我们再看一位朋友吧。一会儿我们走一首歌。 好。 这边有提到说找手机。 哦，今天说找手机的人太多了。 对，然后说有了娃以后啊，因为可能娃睡觉比较浅，睡着也不容易。说手机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静音的状态。 是的。 那我要找手机，哥原来就是打一电话，哪一响就得了。然后现在就确实得打响震半天，才能够找到。 对， 这确实也是挺头疼的哈。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找手机忘了手机放哪里了，对，也没办法找到。 真是没办法，所以现在为什么 跟有娃没娃还没关系？ 大的厂牌都开始出一些那种就是小贴片，它能够随时定位的，然后以至于你忘了东西随时都能找着的， 是， 就是让大家说记性不好的时候能有身边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但还有一些人把那个手机当工牌一样，就这样挂在身上了。 对 对，当包挂个包啊， 哎，就这样就是防止自己 都进入老龄化的感觉。 以后尤其是你见着对面给你打招呼含含糊糊的，拿他一般手机都搁脖子上挂着。 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我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乐意，就是爱你。 情

个周五，什么事儿都不记得了，不省人事的啊，这样的一个一场派对哈、啊，来自于 Katy Perry， 叫做 Last Friday Night， 上个周末，然后里面讲了很多大家在一起太开心了，可能真的也是因为喝酒喝的有点多，所以到第二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一点断片儿，这个周末希望再疯狂一下下啊，但很多时候记性不好，是不是因为酒喝的太多了哈、啊？我们聊一聊各位平时平日里边那些记性可能不太好的瞬间。 我这边看到有一个听友说了哈，300多的近视的人吃完饭。把眼镜忘餐厅，过了半天才想起来，是不是很奇葩？ 太绝了！ 我们两个人都试着把各自的眼镜拿下来，看看能不能看清楚。发现其实不太能看清楚。 我就一直挺佩服那些能把眼镜落下的。 你是200多度吗？ 我200多度。 我是100多度嘛、然后我们拿掉眼镜就发现其实不太容易拿下来，因为变化挺明显的。 对 对，稍远一点的字儿都看不见。 像我是因为有这个习惯，我摘了我真是看不清。什么时候我都得戴、所以就是特别不适应那种不清晰的。但我见过就是平时他怕自己眼睛变形或者不是特别重的时候、这些近视他就说不戴也就不戴了，因为无所谓。 对， 那人家习惯了那种场景会真的忘了说眼镜就扔哪儿了。 嗯， 但300多度能做到吗？ 对、 平时就摘了 啊、他不知道那天那怎么了，他可能心不在焉有一点。 对， 嗯， 来这边还有朋友这个提到说自己出门马上出小区门，手机忘了带，有了娃一而再再而三，然后还有提到说打着电话找手机，这个就属于太常见了、日常谁都会发生这种事儿，打电话我手机呢心里还咯噔一下，虽然这种笑话我第一次听那会儿还属于上中学的时候，觉得你们真可笑，你们怎么能这事儿都能忘呢， 然后过几年自己 结果到现在依旧时不常的还会发生，我手机是不是落哪儿了， 对， 你等会儿啊，我找找手机。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就不带出门也不带现金了，很多东西全部重要的内容信息全部存在手机上， 对， 真的不敢丢，丢不起，所以你当时突然之间发现手机找不着看不见的时候心里真的会一紧一慌， 真是这样的，嗨，这种事儿常发生，我们一会儿再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经历哈，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有人想点李荣浩，有，但是很抱歉跟你不是一群儿、来这一颗王牌冤家，自己跟自己的记性每天都在打仗、是不是，打成降龙十八掌，来 有说 先把上一场眼镜的事儿续上吧。 对，看到这边有很多听友都表示说300出去还走老远，神啊！ 对， 还看到另外一条留言说，说到眼镜，我也是100多了，跟我一样哈，但是心理作用很严重。对，说看不见就看不见，怎么都看不到。而且刚配眼镜的时候，别人和我说话，我必须得把它放在我的镜框里，要不然就会觉得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是这样的， 就觉得自己所有的五官呢、意识啊，全部被封闭了。 对，戴眼镜还有就是眼镜找不着一个很强的，就安全感缺失，是在于你找你眼镜没有，你看不清楚，你找它是很费劲的。 对， 像咱找手机，你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可以。 对， 你眼镜要是没了的话，你塞到哪个缝里边，它在你眼前，你看不见啊。 对对对， 你脸不趴上去没戏。所以家里也出现过帮家人找眼镜这个事儿的时候，几乎是最可怕、最头疼的。 对， 当然更可怕的是，你晚上出去吃完饭，家里一人没有，你回到家第二天一睡醒，眼镜不见了。行，今儿您就别出门了。 有时候是很慌的，对不对？ 一寸一寸的摸呀。 我们以前就有一个同班同学宿舍舍友，这女孩500多。的眼镜 啊， 他星期六、星期天爬起来第一件事先戴隐形眼镜。我说你戴隐形眼镜你要出门吗？他不，我要洗澡呀。 对 对，你看就是看不见，什么都不方便。 我要先看清这个世界。 我不可能，我戴着个镜框。 对 对， 哎，这真的是哈，反正挺痛苦的。 是， 来另外一边还看到，其实特别常有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密码。 对。 哦呦， 说我看到有个听友写的说 iPad 登录密码自认为设置的是我最熟悉的密码，每次我都登不上去，来来回回改了十几次了。我觉得现在的密码确实是这样，如果你都改成一样的密码吧，又很危险。 对， 如果你改成都不一样的吧，你也记不住。 特讨厌，是个软件就得有个密码，是个软件就得有个账户。 嗯， 我一电脑显卡，我还为了更新驱动，我还得有个账户。 那是啊， 谁想得起来？ 对， 是不是 好多的 APP 都必须。 特别头疼，而且它要求各不一样。 嗯， 有的那些就简单几个数字完事儿了。 对， 如果您是 iPad 密码，经常还要改来改去，那也是挺厉害的，4位数字到6位数字。 六位， 然后剩下的有一些，他要你大小写。 嗯。 大小写完了以后，您还得有个标点符号。 对，有的不能有标点符号，有的必须得有标点符号。 是、 哦、大小写区分。 哎 哎， 没错， 要有数字，有中文，还要有英文。 特别讨厌的是，你忘记密码以后，你再改一个新的，他告诉你不能设置成跟你原来用过一样的密码。 还如此？ 哦呦，简直了，就是。 那真的得拿一个小本本记下来，然后这个小本本还不能随身携带。 密码的世界我们猜不透。 嗯、 啊，更好的一个办法就现在有专门帮你存密码的那些软件，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浏览器上面能自动帮你存储、 哦、那就 甚至生成。但是你要真换了一台电脑，出差赶上用别的， 对，或者丢了怎么办？ 彻底没戏了。 第一次的见面，你说你有先见，我的先天必须难过，我能有偏见，我当时天真，挂件先问，不想成年人，有能力辨认，不是为了赚了有钱分，我为我的前程，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声声。深深滴滴答，你还记得吗？说句心。自在大场面，我不再站旁边，我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怎么想到和你是带着刺痛的完结，你看着一朵花慢慢萌芽，我是看着你一起慢慢风发，欲望巨杀成大价值慢慢分叉，他的失望让我对你的信任慢慢崩塌，可惜我去的真理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坚持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连空白的娃娃总会 让我真心真意把歌唱完重新开始。 谢谢你的，你还记得我说句心里话，你还怀念的。 就该记的记不住，是不是？密码什么的，不该记那些人记得一清二楚的啊！希望赶紧不该记的画上句号。 对， 该记得的那些永远都在心里。 对，还有些事情，有些同学、有些朋友就觉得说该忘了就忘了，但是该记得的反复的记起来也不合适。比如说吃药这个事儿啊，宝姐姐说了，不能记性不好，必须正点吃，吃少了效果不好，吃多了也要命。早上吃了降压药，结果忘了，一会儿又吃了一遍，吃的血压低，这个真的很危险。 是的， 嗯，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些药盒嘛， 嗯， 对吧？就是一天的量，它是一串或者一大盒里边， 甚至上面写好几月几号， 对，一二三四五， 嗯， 这种情况就是您都分配好了以后，吃完了那就是没了， 嗯， 一吃完了还剩一片，那就是晚上那一片， 嗯、 对吧？这确实挺必要的， 必要的， 对。 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好方法 啊。然后关于眼镜呢，这边有续上的，有朋友说我遛弯跑步都不戴眼镜，我一只眼睛150，另外一只眼睛400多， 哦， 那其实看不太清的哈。 对， 说公园健步走的时候，人跟我打招呼我就回应，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好好，对 对，然后这要是到晚上，我边跑边听音乐，我谁都不认识，我不打招呼，我告诉你，眼镜我就不戴了。 哦、但是为了看清这个路，因为有时候尤其是晚上，那有台阶儿啊、 嗯， 你也得看清楚，别摔了哈。 路熟的时候，或者说他那些健步走跟跑步的地方， 嗯、 相对来说路灯比较充足， 而且非常平坦。 对对对 对 对，没错，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哎、 嗯， 是这样的，就很多时候不想打招呼、不想干嘛的时候，原来去健身房跑步， 嗯， 眼镜特容易滑，一出汗， 嗯， 那会儿就是不费劲了，谁来爱谁谁，啊、眼镜一摘跑，跑完了以后在什么时候戴上， 眼镜一摘谁也不爱。 对，而且真有特讨厌的人， 嗯， 他过来趴跑步机上跟你聊天， 嗯哼， 您正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呢，过来说哟、嗯，今儿跑的，哎，你昨天，哎，那前天呢？我跟你说的出来， 哎呀，我跟你熟吗？ 我这 赶紧换地儿。 对，哎，挺有趣的哈。 嗯， 然后 这边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留言，他说有没有把钱藏哪儿忘记的？您说的一定是自己的私房钱。 嗯， 哎，咱们可以摊开一起 专门聊聊私房钱哪儿 藏，一般放哪儿？ 这年头还藏现金呢？ 有可能藏个什么金块啊？ 万一呢？ 小钻石啊？ 哦，真是。 你看，嗯， 对，之前几次求婚没成功的钻戒 攒一块了是吧？ 就是之类的。 那下个嫁给你的姑娘好幸福， 太厉害了！哪天家里一装修，然后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个， 哇，亲爱的，你给我买了那么多戒指， 太厉害了啊！等等的吧，我们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然后还有这个关于密码的、 嗯， 有朋友提出来一些很好的这个意见跟建议， 真是不把我们当外人 是是 哈！我可以念吗？他说我有个小心得 啊，前面是英文字母啊，数字是固定的，后面加缩写，比如微博的密码就是……WB。QQ 的密码就是……QQ， 特好。 哎，这倒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毛病， 都学起来。 对， 嗯。 然后剩下的容易出现的问题，它主要你前面的那一个它不让你一样的时候，这就怎么办了啊？挺有趣的吧？这是一个心得，我觉得值得学习啊。 对。 还有朋友刚才因为也说 Cinderella FC，、嗯、说我刚刚改完密码、 嗯、 啊，你是不是听听 FM 的密码不记得了？好， 刚刚进来我们就节目要结束了， 真是啊、 嗯、 感谢各位的收听跟陪伴， 嗯， 祝各位周末愉快吧。 好， 然后今天这样的一个天，各位出门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 嗯、 出行的时候不光是开车啊，刚过完节，然后最近这一个礼拜我相信上班都会有一点累， 没错， 周末好好的休息一下， 但是只能休一天哈，周日还得上班，该上班也得上班，我们周日再见。 为什么呢？在之后还有更长的假期呢、 嗯、 是不是、 啊、那倒是 别出错 了哈，为了更好的休息。 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坚纯， 跟各位下周再见， 拜 拜 了。 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是狼狈，也许卑微，生无畏，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追越光荣，不是半截。